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哇，宝雪约柜，当宝雪遇见约柜，约柜是何等奇妙的事。我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啊？是因为大概好几年以前，有一个人传一个影片给我，我已经忘了是谁。那那个影片是讲到一个考古学家的见证。那那个见证的内容是，这个考古学家哈、取了一个雪的样本，然后呢，他把这个雪拿到以色列的一个这个分析血液的实验室，然后这个实验室的人经过一些分析，发现那个雪是活的，而且进一步的检测它的染色体，竟然是只有女性的染色体，而他男性的性别是只有从天父而来的那一个部分，所以他的染色体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般染色体是46个。然后，但是他的染色体只有23个，哇！然后他分享到说，那些以色列的这些检测人员问他说：“这是谁的血？”他说：“这是你们以赛亚的血。”然后他就说，他相信那些以色列的检测这个血液的人，他们的生命就会永远改变。那我不记得那个影片是不是有中文字幕，但现在已经有中文字幕影片在 YouTube 上面，所以你可以查一下。知道这个故事的举手，就一位啊。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考古学家是谁哦，那我也那个时候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找起，我就想说，哦，这个实在太奇妙太奇特了，我就没有放在心上。那在今年3月份啊，我就无意中上了 YouTube。然后看到一个就是叫末世烽火台，他的一个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弟兄，一个长老啊、那他办的一个组织，他邀请了一个也是一个以色列的圣经教师，他来讲的题目就是宝血跟约柜，我就蛮有兴趣看了其中的一集啊、那一集讲到说这个约柜是怎么可能在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围城的时候逃出来藏起来呢？哦、然后他就讲了一些细节，我听了，哇、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然后最奇妙的就是说，那个之前我提到的考古学家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正下方找到那个约柜，而且那个约柜上面还滴的主耶稣基督的血，宝血遇到约柜，我越想就越觉得奇妙。那这个考古学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物。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些贡献。你们觉得这是人造的建筑还是天然的？ 天然。 你看那个下面像天然的吗？那个 shape， 你看那个人造，那个天然的上面，下面呢？下面是人造，但方号变成灰了，好像整个建筑物塌下来变成灰了。你觉得这是天然的还是因为人造的关系，某种因素这个人造的东西变成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呢，这个像古时候的城墙。还有这个呢，你看那个中间烧的那个纹路，你有没有发现啊，那个火在极高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螺旋性的现象、然后那个灰号就变成像那个样子，所以这是高中非常高的温度下面让那个灰都变成这个样子。好，然后你知道这中间是什么东西吗？是一块硫磺石。它为什么会像这个样子？因为哈，这个硫磺石哈是大概96%到98%的硫磺，它里面还有镁，那可以产生极高的热度。那这个连石灰岩造的建筑物都烧成灰烬，所以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些就是石灰岩做的建筑物烧成灰烬的遗迹，那建筑工的碑中哈，它也建筑物的这个灰烬中也发现了这种纯硫磺，那你看在这张图片就说得更清楚，这个硫磺石哈带着极高的热能下来到了石头里面，因为石头被熔掉，所以上面把它的氧气遮起来，所以它就整个的凝固，没有氧气，没办法继续烧。然后里面的那个石头还是保存。我今年7月的时候，刚刚讲的那一位以色列的圣经教师被邀请来台湾，到台北的嘉音教会跟台北复兴堂去分享了一些这些东西。我亲手摸那个硫磺石， 我一摸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火气好大，你懂我意思吗？那个一摸那个感觉，那个因为那个粉粉的东西会粘在手上，哦，那个火气好大哦，我就觉得上帝是何等的大的烈怒啊，把这个硫磺从天上丢下来，然后让整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刚刚说的那些地方是什么地方吗？然后这个是很多很多那个石块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中间啊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硫磺石，这边看得更清楚，你看到没有？一块一块一块的，然后上面下面都是灰 ，OK， 上面下面都是灰，哦，那这是卫星的照片，从卫星往上面看，就是有几个城市被烧成白灰，哦，那这是索多玛跟多罗马，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圣经里面记载那两个城市邪恶到一个程度，以至于说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降下来到索多玛跟多罗马，然后在新约圣经里面又怎样让这样的事情成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见解。这个是那个证据啊，就是扎实可靠，因为有人亲眼去看。事实上，你要去参加对的以色列旅行团，你还可以到现场去摸摸那些东西。哦，那个灰烬啊，它是一种灰，但是你一碰它就collapse，它就塌下来，因为整个都是灰。哦，那高温到那个程度，然后你也可以实际上去捡那个硫磺石。哦，所以那个硫磺石就是那个讲员带下来分给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去摸摸看。哦，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的这个考古的这个发现跟他的贡献不得了，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他发现以色列过红海的那条路，以色列过红海的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就在西奈半岛的这个地方。哦，那个路是怎么走的？是这样子。哦，那证据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他发现在那个过红海的两岸都有一个石柱，那个石柱是所罗门王立的，他为的是要纪念那个时候那个摩西带以色列过红海。哦，那然后这个本来那个石柱是塌的，是倒的。哦，但是后来因为西奈半岛有一阵子是在以色列手中嘛，因为那个六日战争，哦，所以后来就扶正，然后把它立在那个地方。哦，然后还有什么样的证据？这个还上联合报哎，有人有看到过吗？没有哈，就有一天我看联合报，有人找到了过红海的地方，我就看了一下这些照片。你看那个照片，那个上面明显的是一个什么？是古时候战车的车轮。这个呢，这是那个车轮哈，本来应该这样子平摊这样竖，然后周围都是硫磺。哦，那这两张图片没有那么清楚了，就是但是一样，这边也是看出来这个轮子的 shape， 那那也是。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整个过红海的地方下面都是这种遗骸。还有什么？就是他们发现啊，在那个湾啊，那个叫什么海湾我忘了叫什么海湾，就过红海的地方，它里面的海图是这个样子，两边都非常的深，但是过红海的地方就比较浅。这个同样是那位找到约会的考古学家发现。那我大概在今年的七月份，有一天我看手机有人传给我基督教今日报的一篇报道，是信心会神学院的一个戴文俊老师，哦，然后他在一些地方分享这个现代的局势、第三圣殿跟末日的一些信息。他里面提到说，有两位以色列的拉比，而且是最高阶的拉比，他们作证说他们亲眼看到过约柜，然后也讲到我刚刚讲的这个考古学家说他找到过约柜。哦，那我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个太让我了，我不知道怎么讲。哦，好真，然后好完美，你懂我意思吗？当耶稣的宝血落到约柜上面，那是何等一件难以想象、超级完美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约柜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大祭司有这个荣幸，可以在约柜的前面跟神面对面。但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可以像刚刚那条歌，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面。 对保险遇到约会，我就觉得说，哇，完美到让人不可难以置信那种感觉，这么完美。那当然这需要一些圣经上的经文，那其实是先找到约柜啊，然后先找到雪，然后后来人们才会发现那些圣经上的经文原来跟这个有一些对照。好，我们就来看一些经文。好，这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特别的只有女性的染色体。 OK， 好，首先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在十字架上面要过世的时候，怎么样？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怎么样？气就断了。然后殿里的量从上下到列为两半啊，那个是旧约圣殿的幔子。然后呢，地也震动。另外加了一句话，叫做“磐石也崩裂”，磐石也崩裂。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兵丁在耶稣死后用枪炸他的肋骨，随即有血跟水流下来。那其实那个考古学家哈，他是先发现他沿着一个岩壁这样凿下来，他发现有一些地方像布告栏的地方，在岩壁上面凿的那个样，然后在那个前面就发现了三个那种大概可能是比这个砖块要小一点的那种，怎么讲，就是可以插十字架的地方。OK， 插十字架的地方。然后在旁边有一个岩石，就是裂开。哇！当然啦，他就往下挖，他挖到下面去，然后那个布约柜是装在一个石柜上面，好像一个石头的棺材，但那个石柜上面的那个上面那一块板子啊是裂开的，哦，然后他就在上面采集到了一些样本，然后呢，他就看到，哎，这个是怎么滴下来的？他就用那个一般的铁尺，就一直往上面，一直往上面，一直往下面上去，发现那个鞋子就是怎么样，就接到那个十字架钉十字架那个旁边的那个裂缝。他本来都不会意识到这些事情。好，所以这是两段经文。磐石也崩裂。一般而言，有地震就地震，你记什么磐石崩裂，对不对？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旧约哈，那个大祭司，他是带着血要进到约柜里面，要进到至圣所里面，但是他只容许把那个血弹在约柜的东面弹七次。那自古到今，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只能弹在东面，他也不敢乱动，因为你随便乱动，那个大祭司会被击杀。记得知道这些故事吗？因为神要亲自的保护他的约柜，是一个最圣洁的地方，是任何的罪没有办法去沾污的地方。所以说怎么样，就是那大祭司就要按照这个规矩来做，他不敢乱动，他身上大祭司的衣服啊，身上甚至有铃铛，知道吗？就是铃铛在响，大家就知道他还活着；铃铛不响，就把他拖出来。OK， 好，所以怎么会只放在东面？那西面要用来干嘛 ？OK， 还有一些经文就是非常著名的关于末世预言的一个经文，是七十个七的预言，在但以理书啊，哦，那里面有一段话，就是你看这边是讲耶稣基督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就是那个时候，当圣殿被毁之后，要经过480几年，然后圣殿才会重建。然后重建之后，然后这个要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要止住罪过，赎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那事实上，中文圣经啊，多加了一个字叫止。事实上原文里面没有指，所以我们以为那个是高一个至圣的人，高至圣的那一位。事实上在一个英文版的圣经里面是 Anoint the most holy place， 高那个至圣的所在，那个至圣的地方。 你知道约柜是本身就是至圣，约柜上面不能够沾任何的有罪的东西，只有谁可以去告约柜？除了他以外，还有谁能够去告约柜呢？所以他们发现那个耶稣的血就是落在约柜的西边。我们再来往下面看。你知道我在信耶稣之后啊，我是先信才去思想为什么会有人可以从死里复活。我还特别买一本书，你为什么要信耶稣？OK， 它上面列了很多原因。不过我现在就是记得有一件，有这一件就够了。因为如果耶稣没有死里复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他的使徒、他的门徒愿意怎样？愿意为他而死？这些人都疯了吗？所以要不然就是耶稣复活了，要不然这些人都是疯子。那我选择耶稣复活，但是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事能够有办法证明，知道意思吗？你怎么证明这件事情呢？但是圣经上面经文明明有说，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其实我相信啊，以色列已经有人，而且是很高层的人，知道那个约柜在什么地方。因为事实上是有密道可以进去的，不用那么复杂从上面凿洞下去。那那个考古学家凿下去就知道，他永远没有办法可能把那个约柜从下面捞上来。哦，因为神有他的时间。其实现在如果以色列公开的发表这个信息的话，你想想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会怎么反应？哇！阿拉伯人呢？回教徒呢？哇！然后呢？不知道，可能世界大乱。所以以色列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等到神的时间到，这个事情就是叫做到的时候，这事才会被证明出来。那这个是一节经文是这样，那另外一节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5章6到9节。看哦，这个经文哦，过去从来不懂他讲什么意思。借着血跟水，哦，就是这借着水跟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用水，而是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我要想说水是受洗吧，但是好像也不合理，不通嘛，对不对？哦啊，并且有圣灵作证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 in earth 的，在原文圣经里面说这个见证是在地里面做的见证，中文那个翻译漏掉啊，在地里面做的见证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神的见证也就是神的证明是更大，原文做更大。那我们人的见证就是说，人有见证说耶稣复活啦，所以他的门徒会去传福音啊，哦，但是这是神的见证是更大，因神见证他是为他而死的，所以这两节经文都讲到说，耶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会被证明出来。没错，如果说你找到他的血，而他的血是活的，竟然可以找到你们染色体。一般你是可以找到 DNA 啦，但染色体是不可能的。那凝固的血是死的血，但是那个凝固的血在加入生理实验室，在37度的恒温之下晃晃晃，他们这样检测，晃了2天再去检测，发现可以找到它的染色体。好，还有一些经文在诗篇85篇11篇，诚实从地而生 ，truth。诚实是一个不好的翻译，因为翻的人不懂。但诚实 truth 另外的事情就叫真相，事情的真相，很多事情都藏在地里面，藏在海里面。诚实，所以真相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当真相从地而生的时候，公义就从天而现。来，我们给神一个热烈的掌声。这个影片现在已经不是太难找了， 你只要到 YouTube 里面去打保雪圆桂，你就可以找到有中文翻译的，有中英，就是说英文在讲圆，但中文是不是有中文在啊即时翻译的 ？OK， 那这些是我找到的资讯，不管说它是真或是假，它有一些重要的 consequence， 有重要的。一些这个啊，对圣经来讲是让预言实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要发生，譬如说以色列全家得救。当这个事情被公开，被以色列执政当局或者是最高的拉比公布出来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因为圣经上面又有记啊。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瞻的，必为我悲哀，无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无丧长子。他们必仰望我，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以色列人这样改变？然后这里又引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末日近，而且非常近，所以我们要预备。那当然，我在看到这些事之后哈，我会觉得，哇，这个让我觉得讶异、惊讶，然后那种感受是到莫以名状的，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程度。我们的神是这么样的真，这么样的活。我们过去以为旧约的那些事情，哦，我还忘了提一件事情，他还找到了诺亚方舟。只不过那个诺亚方舟哈，那个从天空拍的那张图哈，太特别哦。那可能这个事情已经在传很久，所以我就没有找他的图片。他还找到那个摩西击打的那个磐石，那个磐石很特别，就是好大一块石头从中间裂开，然后裂得很深，裂得笔笔直直的，妙哉！好，那所以这个考古学家非常的特殊。那如果说他没有其他这些证据，就是他找到走马的吗？他找到红海的 crossing site， 过红海的地方，然后他找到那个磐石，他找到诺亚方舟，他一生都在考古，他说的东西未必可信，但是他还有一些的朋友都是见证人。然后我在想这个事情合乎圣经吗？好像也难得。我在想说这个事情符合上帝的本质特质吗？他完美到不行，你知道我的上帝是完美的神，你知道意思吗？他完美到不行。 OK， 所以我们姑且 watch and see， 等着瞧。我觉得我们绝大多数都有看到这一天的很高的可能。好，所以日子近了，日子近了，非常近了，我们要预备。那既然刚刚都是讲保雪约会，保雪跟约会跟我们是否能够好好的预备也非常的有关。你知道当这个耶和华神交代摩西要建圣殿，或者是那个时候叫会幕所用的那些物件的时候，他讲到说他要做约柜，然后而且只有天上的 prototype， 天上的约柜的样子造地上的约柜，所以实际上约柜有两个 copy， 地上的是天上的 copy， 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好，那约柜造好了干嘛呢？要将施恩座放在柜上，施恩座 mercy seat 就是一个我们得到恩典跟怜悯的地方。又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与摩西相会，就是上帝跟摩西要团契，要很亲密的在一起。然后呢，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些事。所以约柜是神同在与神相会的地方，也是一个领受恩典的地方。 另外，约柜也是一个神圣的赎罪之处。为什么？大祭司一年一次要独自进去，他都要带着血为自己跟以色列百姓的罪献上那个血。所以，然后你大祭司如果说不按照规矩来，怎样会被神击杀，对不对？那这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很重要的预备就是要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接受。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讲特别是很大的挑战。有前阵子我让我的电话号码，人家有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加我手机，我就每天都会收到邀请我去加入色情网站的 LINE， 我后来就把它关了比较好一些。这个就是很大的诱惑，特别是对男生，我不知道女生怎么样，我不懂但是对男生是很大的诱惑，可能对年轻人是更大的诱惑所以这个要离开这些东西不是说离开手机，而是真的是要注意这些事情那有些新闻不要点进去看不要点进去看，有时候你看到标题也没办法，因为你要看其他的新闻，那有些新闻你就不能够点进去看。然后约柜是什么？约柜是一个象征，指向现在这个时刻。在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我们刚刚念了很多第九节的事情，第九章的事情没有，但事实上这个故事是第九章跟第十章实在是太多了，你要整个都念这个花太多时间，所以我们第十章我们没有念。那为什么会有约柜？为什么耶和华神要以色列人这个设立这个献祭这个制度呢？因为那是一个象征，指向现在这个时刻。那在那个制度之下，就是在旧约的献祭的制度之下，人们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的献祭，却绝不能使前来敬拜的人完全洁净。为什么？因为每年做一次，每年做一次，你每年要做之前就想起来自己的罪，因为公羊的这个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不可能除去罪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犹太人是或者是犹太教徒，他们是什么样的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是我上了一个以色列的网站，叫做 Temple Institute。就是圣殿研究院它的网站那它里面专门是因为以色列人要盖圣殿，你知道吗？就是那位戴文俊老师他已经就是说以色列已经宣布他可以在一年之内就完成圣殿的建造，然后已经有人在受当祭司的训练，而且还好几千人我看了我难以想象，我想这些资料在网上都可以查。那我就特别看了一下这个 Temple Institute， 然后里面有一个文章就是 Sacrifice， 就是献祭系统的意义。献祭系统的意义，我想这个很有意思，我就进去特别把里面那些重要的英文的部分翻成了中文。那其实希伯来文献祭牺牲的意义是靠近、接近。然后他说外邦的这种观念，就是说你好像要喂食物给神吃，给神吃好像是损失一些自己的东西交换一些东西，都完全是外邦的，以色列人没有这个观念。献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接近靠近神，然后他们也说以色列人认为接近靠近神是善好最高层次的表达 OK。 然后主要的论点是他们认为人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兽性，第二部分是神性，跟我们讲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其实人性是既善且恶，对不对？就蛮类似的。然后呢，献祭有什么意义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想象吗？你如果到圣殿里面去，你看到几万头，你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过节的时候，他要进到圣殿里面去，都要带着他们的献祭用的祭牲，然后在那边被宰杀，哇，那是一个何等的场面所以他会强烈的视觉的象征，如果神公义的审判来到， 自己的下场便会像那个动物一样，便会像那个动物一样。所以呢，这是提醒，献祭的时候就提醒人要悔改。如果说不悔改，便会像那个动物一样死亡。如果说不悔改，献祭就没有赎罪的功效。蛮有道理哦，有没有？这跟我们中元节在外面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动物死，象征着你如果说不悔改，你也会像那个动物一样死。你看到那个动物的死，就是知道说，如果神的公义的审判来到，你就像那个动物一样。但是另外一个相对，如果说能将自己如同祭物一般完全的献上服侍神，便能矫正兽性，让灵性提升以接近神。让我想到一节经文，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然后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没有？所以那个另外一个相对的意义就是说，我自己的兽性要像这个兽一样死掉，或者说烧了之后有没有把自己的肉体的部分，让用这个兽，用这个献祭的祭牲当作象征烧上去给神，就好像说是献上活祭，然后让灵性提升接近神。那时候呢，这是什么？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说人愿意限制自己的人性里面的兽性的那个部分，然后这样能够产生让神悦纳的香气，然后神就很开心很满意。所以这个动物的这个死，这个寄生的死，就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是你看到它是一种怎样，是一种好负面的意义。你看到它这样子的死去，你如果说不悔改像他一样死，另外呢，想到自己，我自己的肉体，自己的人性的那些不好的部分，要像活祭一般献给神，要死掉。然后另外就是献祭的这个经验让人尝到死的感受。所以以色列人一年一次做这个事情，那确实，如果说这个意义是这个样子，你想想看圣经上面之前的经文对不对？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献祭，却绝不能使前来敬拜的人完全洁净，反而怎样？那些献祭反而使人年年都想起自己的罪来。你会不会年年都想起自己的罪来？如果说献祭的意义是这样的话，没错啊，真的是啊。但一年做一次这个事啊，我觉得以色列人还就觉得蛮有效的。但事实上，现在有没有人在真正的献祭？没有，自从圣殿被毁了以后就没有了。那他们现在怎么做？好像有另外其他的替代的方法。但是以色列人现在就是要重新盖这个圣殿。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圣殿的意义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与神团契的地方，与神说话的地方。那个时候只有大祭司有这个荣幸进去，然后摩西更有特别的荣幸，因为耶和华跟摩西说话跟朋友说话一样。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吗？我们的祝福是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像摩西一样，你懂吗？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好吗？好，请各位弟兄姐妹来念这些经文好不好？来一起。但 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这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权贵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主仆设置之类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好，那永远赎罪事就是永远救赎。那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一些名词，像这边讲到赎罪有没有，然后又讲到什么除去罪有没有，我就觉得哦，这些名词要怎么分啊，都是跟罪有关，有的是赎罪，有的是赦罪，有的是除罪，有的是洗净，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在旧约里面他讲到的 赎罪，他的意思是遮盖，遮盖，就好像说亚当跟夏娃那个时候，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就想办法自己为自己做无花果树的意思，这个衣服来遮盖，有没有？但是呢，神觉得这个无花果树的衣服没有用，太凉快，就像你身上盖个席子一样，所以神为他们杀了一条。不晓得什么东西为他们做兽皮兽衣给他们遮盖，然后其实你要是考察，你会发现人类的文明都有用献祭来做遮盖的这种文化，甚至变成文化，我想就是亚当夏娃来的，他们就突然发现我犯了罪，然后这个兽死掉了，然后我就有衣服可以遮盖，好像我的罪啊就暂时的可以苟且偷生一下，所以旧约里面那个赎罪哈是遮盖的意思，然后在新约里面不太一样。来，请大家念马太福音26:28， 因为这是从你的血，为魔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好，所以新约的意思是什么？使罪得赦是自由赦免。释放，换句话说，那个层次高了，他不是把你盖住，他是根本就让你从罪的捆绑跟辖制下得释放，很不一样的。然后除罪是什么？是切断带走的意思，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是完全清干净的意思。所以这是旧约跟新约关于罪要怎么处理的两个很不一样的意义，一个只是遮盖，另外一个是释放自由。好，这些新约我们来慢慢看哦。所以啊，我们刚刚看了这么多的证据，耶稣怎样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弟兄们，我们就可以因耶稣的血坦然进入圣所。是怎么进去呢？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怎样裂开，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在地上的圣殿有大祭司管理神的殿，在天上的圣殿耶稣在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因为耶稣基督一次流血，我们的罪就完全的被洗净，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将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如果你有诚心跟充足的信心，你就有摩西的福气。真的是这样，你如果有诚心跟充足的信心，你就有摩西的福气。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是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信心的来源。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神的旨意。你可以看那个希伯来书10章，他有讲到凭着这旨意。那事实上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怎么说？在客西马尼园，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按照我的旨意，但要按照你的旨意。所以耶稣的死跟复活是神的旨意。另外一点，神根本不忘，如果你认罪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他不要记你的罪，所以你也不要记。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一切和他们的过犯，神在他的记忆里面抹掉了你的罪，如果你把那个罪带到神面前的话。 因为耶稣是终极而且唯一的完美。不好，记得我前几次讲到一直在讲这个吗？记得吗？耶稣怎么个终极的完美法？终极的谦卑，终极的顺服，终极的温柔，终极的勇气。哇，还有好多，十二个，我记得我列了，有吗？你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这样终极而且唯一的完美呢？你真的没有办法找到，是有很大的意义。如果说你可以找到可以复制的话，你会去买。因为根本没有，所以完全是恩典。你凭什么能够得到？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任何力量去得到，这不是白白的恩典。所以这个很奇妙，有点吊诡。它是最有价值的，但是却是最免费的。耶稣的宝血是最有价值的，却是最免费的。因为宝血彰显了神的义，这在罗马书3:25-26。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设计这一切吗？因为上帝让我们认识他的义，他的美善。那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当你相信，你也带着这样子的神给你的恩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是跟神同意啊。神难道会不喜悦吗？你是跟神同意啊，因为神本来就要让我们认识他的义啊，是吗？还有更棒的，宝血的功效让神心满意足。所以你认识神的义，你认同神的义，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为了要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为了让你连记也不要记你过去的罪。虽然这个有点困难，神把神忘掉，但有时候人要忘掉自己的这个还有点困难，但我们就是要忘掉。然后他看到你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让你从罪的捆绑和辖制下得释放你的自由，你是他的劳苦的功效。所以你不要让耶稣基督无效好吗？来，我们大家一起说，你不要让耶稣基督无效。 不要让耶稣基督无效， 是不是？所以你要信，你不信就让他无效。所以希伯来书11章这样说，人非有信，继续念，来，我们一起来念，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要信吗？要信的举手。要信吗？要讨神喜悦的举手，都要嘛，对不对？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好吗？哇，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实在太聪明？有吗？他好像摸清楚我们里面的心理状态，然后摸清楚我们里面的弱点，然后把我们里面的弱点一一借着这些真理填起来。所以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可以来到施恩座前面，就是神的宝座的前面。那你要做什么？我记得我上次分享的时候，我们讲到合一，合一的意义。哇，我都有的时候不太好意思，我为什么每次讲到都会讲到这个？这边又来了，你来到施恩座里面，我看要进入他的义里面。他的义代表什么意思？三位是一位的义，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是何等丰盛的爱，何等丰盛的包容。何等丰盛的平安，何等丰盛的喜悦，因为你借着宝血来到施恩座前面，就是要成为你，他成为你，这是他的心愿啊，岂不是吗？耶稣岂不是在上十字架前为我们这样祷告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甚至于比摩西还有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摩西还不认识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他在他的思想里面，他可能不知道那三位一体的意义是什么。耶稣他也没有听到耶稣祷告说愿我们都与神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姐妹是值得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如果说我们过去有任何的罪孽和过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求他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跟圣灵就会涌流到我们全身。你在思想上面，你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神面前。你还可以做什么？你可以祷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而且是随时的。宝座岂不叫做施恩座吗？所以你有什么样的困难，再到什么面前？又有一些经文叫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哦，现在很多事情让人挂虑。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来到他面前，请求他的怜悯恩典，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可以去经历宝血、宝座，还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浸泡在神同在的地方。有一些经文我非常喜欢，我们一起来念。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知道等候啊，有点觉得说我在这边等神，神还没有到。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过去有没有分享过，我忘了。他不是我在这边等神啊，你来你来也来。事实上这叫什么意思？叫神还没来。事实上 wait upon the Lord 那个 upon 那个字，你去查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啊？是绑扭在一起，期待合在一起，浸泡。所以神已经来了，你要多花时间跟他泡在一起。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真的很喜欢这些经文。我们想念，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里变成的。所以你跟神越泡的越久啊，你就会慢慢的被他转化。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来。我们来做个祷告好吗？如果你可以，你可以跟我一起做祷告，因为我现在要祷告的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 亲爱的圣灵，谢谢你，求你带领我的弟兄姐妹进入真理。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谢谢你，你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理所当然，你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以至于死，甚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你被鞭打，你被辱骂，你都像羊羔一样无声的被牵到宰杀之地。谢谢你，你如此的有勇气，如此的圣洁。你甚至于在十字架上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流了宝血，为我流了宝血，我支取你的宝血，我支取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圣灵啊，请你进入到我的里面，因为主的宝血已经让你，让我的身体可以成为你的居所。圣灵，请你来充满我，你充满我的弟兄姐妹，我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与神同在。主耶稣，你求主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殿宝座前，向你倾吐他们的心意、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难处，你带领他们跟你倾吐，跟你诉说。求你将恩惠跟怜悯赐给他们，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